欢迎收听摇摆女子俱乐部， 我是 Zoe， 我是小朵。 今天的主题是面对疫情我们可以怎么做来疗愈恐惧和不安。 对，今天的节目精华我们会放到 IG 上面，可以搜寻 Flappers Lunch 或者是摇摆女子俱乐部就可以找到我们咯。 那节目稍后就开始咯。就非常贴近时事，欸， 真的， 而且好疗愈哦，自己都还没开始讲就自己觉得我觉得最近因为疫情啊，蛮多人不管是生活或者是工作上面甚至心情上面都会受到影响。 真的，这段期间大家肯定看了太多太多的负面的消息了，还有一些跟疫情有关的，应该很多人的心里都需要被疗愈一下。大家的心理压力应该都在这个时候肯定都还蛮大的。 嗯，小朵你自己本身这段时间有受到什么影响吗？ 有耶，其实我自己觉得对我个人的内心蛮大的影响的，因为就是很焦虑，而且又会觉得现在这疫情每个地方都一直有新的状况发生，好像不知道说什么时候这件事情才可以有一个结尾的感觉。嗯，对 对，像我自己本身也觉得有点罪恶，因为真的很常叫外送 是吗？我也是耶，其实我最近也蛮常叫外送 的，真的辛苦外送人员了， 真的真的不过啊，目前台湾的疫情控制其实大家都还蛮努力的，我觉得就是只要我们继续这样子团结下去，大家好好的 hold 住，不要太早幸灾乐祸。而且你知道台湾其实真的很好了，你看意大利，你看其他地方甚至都要就是你只能待在家都不能出门，我们有那么大的自由，我是觉得我们不要就是拿这个自由来开玩笑。 嗯，真的，尤其非常感谢所有辛苦工作的前线，就是第一线人员，没有他们我们的生活可能就是需要有更巨大的转变。 真的，一切都发生的非常的突然，而且其实很多新闻已经指出这个传染病现在已经不是只有对老人，对就是65岁以上很有致命，其实已经那个年龄也越来越下降了。 真的，我觉得我有看到一个香港人的新闻是有一个5个月的宝宝就是他也确诊，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 啊，好可怕啊，真的。 我还记得在过年那时候大家还很轻松。 对，真的，我那个时候我过年以前回家的时候，我是听到就是我妹她男朋友那边香港回来，就一直在讲武汉肺炎，然后说什么，欸，小心啊什么 blah blah 之类的这样。她说没有啊，这台北都还没有听到任何的风声或什么之类的。嗯，结果才过个完年，才刚过完，中间根本年都还没过完吧。 嗯， 就马上就爆开了，台湾也有了。 对，2020真的是很 drama。欸， 真的真的一个陷入一个水逆的感觉。 因为我爸妈是药剂师，在那之前我就有听到一些风声，然后我有提醒他们，然后他们有说可能要进多一点口罩，可是真的没有想到怎么会这么快， 很快 这么严重。 对， 然后可是台湾政府其实真的很早开始防疫，因为我1月6号从英国回台湾的时候就已经看到就是前往武汉班机的柜台都有非常大的标识说民众最好就是不要前往武汉，所以就是其实我们真的很早就开始在做防疫。 对啊，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基础很好，就是从我们以前这么多的经验过来，所以其实我们真的很早就其实挡掉了很多很不必要的麻烦。 嗯， 对啊， 就我那天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就是居住在意大利的台湾人，他分享他回国这段时间的心境。 嗯， 就觉得全世界应该没有其他国家像台湾就是这方面做的这么好，就是在出入境管制部分。然后他说那些工作人员就让他感觉到说就是他非常就是有一种安心的感觉，回到家的感觉。嗯，就不会觉得说哦工作人员会觉得我有带病毒之类的。他说到台湾然后隔天里长伯就会打电话，然后 就是送一些找包裹之类的，像是 物资， 对物资。然后他说那个包裹外面还挂了一个平安符，就是大字的平安，我就觉得 哦，那有 这么 sweet。然后他说还有一些就是心理上他也有一些辅导的小卡，对，然后就是教他们说如果你觉得心里有压力的时候你可以打什么什么电话，我觉得这真的很重要。 对啊，一切都是为了要照顾我们的国人跟海外回来的这些人这样子。那谈到这个啊，其实我们就可以来聊聊恐惧这件事情，因为最近网络上对于一些比如说国外想要回来的台湾人其实都有很高度的讨论，也有很高度的疑虑，大家就会开始有一些谩骂排挤啊，其实我觉得这不是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要有的能量，对不对？ 对啊，其实把所有的海外台湾人都归成说他们都是白目去出游啊或是什么，其实不太公平，因为很多他们是可能工作或学业都受到影响，比如说停课，譬如说他们工作需要被停止，然后他们可能会没有收入，那可能就会进而影响到他们在那边的居留的问题，所以很多时候他们是真的不得已需要回家。 真的， 对，像我巴黎的朋友他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可是因为他没有居留的问题他可以在那边待，所以他相对而言也比较没有这样子的压力，那他就觉得他不要回来，他觉得在可能机场他会担心比较多风险。 真的， 对，但是我觉得这每个人真的是不一样。 对啊对啊 对啊，我那天还在早餐店听到一个阿姨分享说他儿子那时候投票的时候回来才回来一天，然后就飞走，然后回来之后还要缴健保，就马上就是健保局就寄单子来说你要缴保费。对，然后他那个阿姨就跟早餐店的员工说哦对啊我儿子在国外然后还跟两个中国人住，然后早餐店员工就说对，就可是他说哦没有那些中国他们没有回他们国家啦，就是 大家好好待在家里， 对，就是都待在学校附近住宿这样。对，就觉得说那些海外的台湾人其实他们也有履行了一些他们基本的义务，就例如说投票啊，例如说缴保费，这其实他们都有做，所以我觉得只要他们是跟着防疫的指示去做，我觉得大家真的不要苛责他们。 真的，其实很多时候可怕的不是病毒本身，是我们自己对别人的不信任，然后你也没有很了解别人的状况。那不过我是觉得其实大部分的台湾人应该是还蛮有同理心的，对不对？除非你是出去玩，你这个时间出去玩其实就真的很不 OK， 因为我们已经大家都已经知道现在大家在防疫，然后应该要减少这个出门出国这样子。然后我是觉得也是没有办法料到现在的疫情可以会爆发这么快这么严重，但是如果现在大家都知道的话，我们就是好好的待在家里，好好的就是遵守我们的防疫的规范，不要让就是我们的增添其他国人跟一些医护人员的困扰， 对，就会增加整个防疫的压力。 对啊，我们好好的团结一起，好不容易我们已经撑到现在了，我们现在在国际表现那么亮眼，对不对？大家不要当老鼠屎，真的我们好好的 hold 住，我们就可以马上让这个疫情赶快暂缓下去，让这世界可以赶快的恢复秩序嘛， 真的。 那其实除了谈到这个我们的一些现在心理状况也好啊，一些国外的也好啊，我觉得勤洗手、戴口罩、少去人多的地方，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明确 follow 的指示。那在心理上面是不是也很重要？我们也要好好的就是来就是照顾一下我们自己心理的层面，也可以增加一点免疫力，对不对？ 因为真的就是心理健康会影响免疫力，因为如果大家一直接收到很多负面的消息，然后不断的渲染，不断的转发，然后可能你会引发到其他人的焦虑，然后其实焦虑会影响身体健康。最简单的来说，有些人焦虑他就睡不好，那睡不好你身体的免疫力自然就会下降，因为你没有足够的休息。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很重要的是，就是当然现在大家可能会想要 排解情绪，但是你也要考虑到说你发的那些文啊，或者是你发出一些讯息 是真的有必要， 对，就是你有帮助这个疫情的减缓呢，还是你可能会让身边的一些人觉得很紧张对，你可能也就是可以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像我这种很容易焦虑的人就很害怕 对，就因为情绪是会感染的， 是是。 那小朵，你觉得我们在这段时间要怎么样排解这种压力，甚至说可以更有效的运用这段时间？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时期，就是你可以把你之前用你的所有的有工作啊没时间的借口推脱的事情都拿到现在这个时候，好的把它做一做，做一些自我的提升。 嗯， 就比如说像我就是找一些我自己想要有兴趣的书来念，对啊，多看书啊，然后线上课程，比如说学一些语言啊之类的，然后我也会做一点冥想啊之类的。 嗯， 对，我觉得其实很多事情可以做， 对，这段时间真的可以 upgrade 自己、嗯、 真的真的。 对，像我自己的话，我就是其实 YouTube 上很多免费的资源可以好好利用，例如说什么、 嗯、 30 day yoga challenge 30 days workout challenge， 就是这些东西你可以比如说做瑜伽或是运动，它可能都是什么30天挑战，然后你就可以跟着做，跟着 follow、 啊、 然后 趁这个时候没事的时候就赶快动个五分钟雕塑自己，对对， 然后大家就想说哎，怎么一个这段时间结束怎么还变瘦了， 对啊怎 么变苗条，怎 么变美，变紧实， 对，然后像刚刚说到、嗯、我觉得阅读真的，因为现在人真的你可能很忙，就是工作很忙，然后每天过得很快速，然后冲冲冲，你没有时间沉静下来，可是我觉得这段时间你就可以好好利用，比如说睡前你就可以培养一个阅读习惯，让你自己就是心里也比较沉静，或是我觉得写日记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真的， 就写日记的话你可以就是有点像是厘清自己， 而且其实这对抒发自己的情绪我觉得蛮有效用的， 对，你可以记录自己的情绪、嗯、然后你可以追踪说是怎么样的问题会让你觉得焦虑，就是你可以更了解自己、 嗯、 然后我觉得冥想，像是我也是有冥想习惯的人，然后我那时候就有推小朵一个 app， 对， 它叫做、嗯、潮汐，它是海，就是海浪的潮汐的那个潮汐，然后它就非常适合一些初学者，就是例如说哈，我冥想到底要想什么，或是到底要怎么开始，我觉得它就非常适合就是你刚开始要冥想，因为它有那种很短的五分钟十分钟的冥想， 嗯， 或是 它会带着你， 对，甚至一分钟，对，它就会引导你怎么去做冥想。然后其实大家不要把冥想想得太什么宗教啊，是不是什么神秘学啊其实它跟那些东西比较没有直接，它比较像是呼吸，就让你专注在你自己的身体，然后好好的去凝视自己的情绪啊或是想法，我觉得它是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效的一个工具或是方式。 对啊，像我也有推荐给我妹，我这次回家的时候要睡觉的前，就是睡觉前我还跟我妹说哎、欸，我要来冥想，你要不要跟我一起，我就把那潮汐打开十分钟而已，他只有前面三分钟吧，还没进入状况的时候我就已经听到他打呼 真的太放松 了，对呀、啊，是不是就平常没那么好睡，这个时候就很好睡，而且你看如果跟家人一起的话还可以更促进彼此之间的感情、嗯、找一个事情又可以一起做，对不对？ 对，这段时间真的可以跟家人，不管是你是物理上的亲近，还是说透过反正网络无国界嘛，你有视讯这么多软体可以用，你就可以好好的待在家，然后跟家人视讯，或是待在家跟家人一起下厨啊、嗯、或者是一起看电视电影追剧，有没有 Netflix 在一起来 桌游， 对 对，我这次回家就玩了一个桌游叫做十三道线索，玩到跟我家人到晚上早上三点没有人想要睡觉， 感情就太融洽了， 对，而且以前根本就没有这种时间，就是跟家人玩桌游玩到这时候， 对 不 对？ 就可能你反而开发了新的家人之间的情趣， 对，真的我觉得其实是可以透过这些再重新把每一个人的感情再重新回到拉在一起， 对，像我跟我男朋友就想到说可以我们要干嘛，如果我们就是需要真的需要全民居家 隔离的时候要干嘛，我就说还是我们就来拼那种1000片的拼图， 真的 就花很花时间， 烧脑， 对， 烧脑， 对，或是整理一下你自己的家， 你、欸、真的断舍离，嗯，趁这个时候你根本衣服那么多，该捐的捐一捐， 对， 不穿的就丢掉了吧， 对，该扫的扫一扫， 对啊，帮你的室友打扫一下让他开心一下啊 就国外也有很多他们居家隔离会做的事，我那天就看到一个就是 YouTube 上分享说他们就是一个男生他就远距约会、他就透过无人机， 好用心哦， 然后传字条到就是对面的屋顶上， 好 sweet， 然后他们就是真的是就交换彼此的Facebook 之类的，然后就开始约会，然后就在彼此的屋顶就是吃晚餐，隔空的晚餐。 而且我跟你讲，这个等到追到之后，到时候 quarantine 一结束之后，哇、wow， 马上 火热、啊 就是、对，马上火热，因为你看前面就只能这样远远的，嗯，这时候就是大家就会更珍惜，之后就会更珍惜可以在一起的时间。 对， 是不是还有那个法国马拉松的那个吗？ 对，就法国有个马拉松选手，他就是到在他自己家的阳台跑马拉松，然后他家的阳台才7公尺，他就这样来回来回来回来回， 多久啊？ 他跑了6个小时多，哦、然后完赛。 真的是 不要给自己借口， 对啊，你看连这个他怎么样都没有办法阻止他跑马拉松， 对，所以我们该动还是要动起来， 真的。那其实现在因为防疫的关系嘛，其实很多公司开始有从国外啦，国内应该也有已经开始有在谈远距工作，大家待在家里工作。那远距工作 Zoe 这边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吗？ 我觉得远距工作就像前阵子很热门的番茄工作法，大家可能都有听过。番茄工作法就是、你每个就是专注的工作25分钟，然后休息5分钟，然后再工作25分钟，休息5分钟。据说就是它会让你非常的有效率的运用时间，然后就让你在、反正你就25分钟，你就不受打扰，你就好好的工作，然后5分钟这样休息。 对 对。 那其实也有很多人担心啊，说因为在家里工作，你的工作跟你的生活没有办法分开。嗯、那这边有什么建议吗？ 就我觉得，像有些人也会分享说，如你可以按照你的工作位置来区分，说你工作归工作，生活归生活。例如说，你的房间就是休息的地方， 对， 然后客厅就是工作的地方，就是反正你就这两个地方你就是尽可能的去运用，比如说你在客厅你就好好的工作， 对， 然后在房间你就好好的休息， 对， 这样你自己就会更就是专注， 真的， 就你有一种哎，我自己有一个小小的办公室的感觉。 因为远距在家最考验的就是自己的自律， 嗯， 对 对，然后或者是说，你说，哎，我家没有这么大，可能我就一个套房，那要怎么办？其实也有人会说，那你可以透过，比如说你的笔电就是专门用来工作的， 对， 然后你的手机就是用来 消遣， 对，就其实这样也是可以，就是它反而是一个小小的行动办公室的感觉， 对 对。 那希望以上我们就是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来利用。其实待在家真的不难，没有那么的困扰、嗯、 对 对，而且其实是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我觉得大家有时候是因为被说哦不要出去，就有点你知道有点想要 那个什么 rebel 的心态， 就会开始有点想要哦好想出去哦，因为被说不能出去，可是其实平常就很爱待在家。 对啊，这个时候让你全能当废人的时候怎么不当了对不 对， 对，好啦，那希望呢台湾就是守住，我们可以不要再面临到更严峻的困境。那其实不要面临到更严峻的困境是需要大家一起共同努力的，那也多多的关心你身边旁边的人，可能他现在正是最脆弱的时候，可能他也就面对这个疫情，他其实也有他说不出口的一些焦虑， 嗯， 那就是多多支持他。 对 对， 就真的大家不要觉得说这些动作可能不是很重要，可是其实有时候你不知道你可能会 帮到一个人，你真的会帮到一个人。对，就是真的不要吝啬给予帮助。 对啊，聊聊天嘛，打个屁也好。 对啊，就是问一下最近怎么样啊。对，几百年没联络的朋友， 真的真的。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的度过这次的疫情。那再次呼吁大家出外的时候保持社交距离，戴口罩，回家的时候一定要勤洗手，而且这很重要。其实很多专家已经有讲了，勤洗手才是防疫之道。 对 对，不要只有一直顾着抢口罩，然后你都不洗手。 对，不要乱摸，也不要， 真的。 对，然后回，比如说回家衣服要换洗，反正就 follow， 就是你知道中央的指示，我们政府的指示其实都非常明确。 对，就不用再造成不必要的恐慌。对。那感谢你们今天的收听咯，如果喜欢我们的话，可以上 Spotify 或者是 YouTube 的 Podcast 搜寻 Flappers Lounge 摇摆女子俱乐部。 Flappers Lounge 怎么拼呢？ Flappers Lounge。 对，那我们是摇摆女子俱乐部，摇摆就是摇摆舞的摇摆， 对，很摇摆的摇摆。 那感谢你们今天咯， 大家也可以上 IG 就是 follow 我们。那现在上面还很空旷啦，就是大家可以 赶快来当头像的 follower， 对，可以当就是 top 10 好不好？ top 10 follow， top 10我们有个小本本，我们会记起来。 你说 top 10可以干嘛？可以抽奖吗？哦，没有， top 10就是一个top 10就是一个骄傲的感觉。 对，就是你永远都会就是得到我们心理上最就是崇高的尊敬。 好啦，那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谢谢你们， 谢谢，下次再见， 拜拜。